三月光鲜。辛苦的老人在火把下举杯，丰收岁月添佳货。活泼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，手捧年糕齐祝马。赛罗赛罗的赛。

慈祥的母亲，我是你知心的儿女，我是你知心的儿女。

记我的第一座雪峰，铭记那呼唤我的一片绿野。心为你跳荡，为你栽一棵白杨，为你点一盏灯光，让黄花披绿荫，让绿荫飘花香，为你笑容更明亮。哎，别问我来自何方，青春要为你放光，为你孩子的梦想，为你山野的芬芳，让希望扎下根，让幸福快快长，